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在周末的时间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位新的朋友啊，我们来了一位新的新闻观察员袁硕，欢迎袁硕。 哎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啊，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李维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 哎呀，你看听李维扬这个声音里面是不是特别喜庆？ 因为我们来了一个新朋友啊， 一听就像是一个200多斤的小胖子，特别开心。 哎呀，我现在没有200多斤了，已经有190多斤了。 哎，真不容易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李维扬还有袁硕一会儿要和我们共同分享的跟科学领域有关的一些新闻。第一件事情，我们来说一说咱们国家的一个遗产，这个算是工程，也算文化领域的遗产。我国呢新添了3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具体的内容我们先来听一下这则新闻。 近日，江苏里运河、高邮灌区、江西辽河灌区、西藏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成功入选2021年度第8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达到26处，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今年与我国3处遗产同时列入第8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还有来自印度、伊拉克、日本、摩洛哥、韩国、斯里兰卡的16个项目。目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121处，分布于18个国家。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自2014年设立，旨在梳理世界灌溉文明发展脉络，促进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总结传统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为可持续灌溉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呢在咱们的历史上呢，国家的发展都是和农业息息相关的，所以呢3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其实这个遗产在过去的很多年都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再次来回看这些遗产，想必其中有一部分呢依然在农业生产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哎，我们要是从这个农业生产啊生物保护的角度来讲，灌溉工程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李维扬， 灌溉工程这个对于我们生产和文化的发展都太重要了。那你要知道啊，咱们人要想生活就得有吃的，对不对？你要有吃的就得种粮食，没有粮食，哎呀，你天天吃不饱肚子。你当然现在人谁挨过这个，就是谁有挨饿的滋味，大家都没有。 有啊，那些减肥的小姐姐们就天天饿得不得了。 对，还有我， 你这样还挨饿呢。 当然， 那你要不挨饿的话，得穿什么码的衣服？ 那个直接买一个麻袋，然后就披在身上就出去了。 好， 掐两个窟窿。哎，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古代可真的不是这样。你想，实际上一个国家的人口就是由你能生产多少粮食来决定的。那么生产多少粮食，一个是耕地的。就是耕地的数量， 对， 第二个就是耕地的质量。那么如果有了这个特别好的灌溉的工程，就能让你这个耕地的质量增加。那比如说我1亩地就能达到别人3亩地的产量，一个这是良田，那么别人那是贫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那你要知道咱们中国在古代的时候人口呢可是相当多，比如说我们在汉代的时候，汉武帝的时候，中国的人口能够达到好像5-6千万，对吧？在当时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就是你很多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 的那他那一个国家可能就几万人或者十几万、上百万人，哎呀，这就是一个大国。但是咱们大汉啊，5-6千万人，你怎么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农耕技术好，其中有一条最重要就是灌溉技术。那包括比如说在先秦时代，咱们在那个成都的那个都江堰，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算是水利工程。 哎，我正想说呢，我前几年去看过一次，真是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我也是，我是2017年去的。 我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去的， 就现在为止，都江堰其实还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而且它的就是怎么说呢？它的存在真的让这个蜀中平原或者说成都平原成为了一个沃野千里。 对， 这叫什么？ 天 府之 国， 对 吧？小袁跟我们说说你去看都江堰的感受。 我去看都江堰，首先是感觉到它真的非常的宏伟，给我一种特别大气磅礴的感觉。然后它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了它，所以成都呢被人誉为天府之国。它除了有这个灌溉的作用呢，它还有防洪的作用。所以我看它那一个一个的堤坝，就是给我的感觉特别的恢宏壮丽，就给我一种真的是中国五千年来这个上下文明有太多太多这种值得探索的这种比如说这种防洪啊这种系统，对，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 你说到了这个壮丽，那你去过三峡大坝吗？ 三峡还真的没有去过。 哎，我可去过葛洲坝、三峡还有小浪底，我都去过。就是之前去葛洲坝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大坝好厉害，这么大， 真是好大的， 真 大坝。 这个，要不然它怎么叫大坝呢？ 对。 然后去了三峡的时候，就觉得哎呦，那葛洲坝觉得，哎，都不带提的了。哎，真的，三峡工程真的算是咱们国家在水利上边，真的是可以说世界前列水平吧。那么而且是真的是造福下游的人民，也造福上游的人民。那么它的整个的建立以后呢，就是让我可以说这整个的改变了整个长江流域人民的这么一个生活，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更好的更幸福的生活。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长江虽然咱黄河有水患，但长江也是有水患的，经常发大水，但是三峡大坝建立以后，它对于这个整个长江水流的控制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当一旦有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降雨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控制整个长江的一个水流量，那么保证下游它是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 没有是吧？没有， 我觉得把这个说一下吧。 行，那你说吧。 就是今年呢，与我国这三处遗产同时列入第八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还有来自那个国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印度啊、伊拉克、日本、摩洛哥、韩国和斯里兰卡。目前咱们世界上这个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121处，分布于18个国家。要说起这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它是2014年设立的，它就是旨在梳理这个世界啊灌溉文明的这个发展脉络，让人们更加清楚的知道灌溉工程也可以申请遗产保护。然后总结了世界这些传统灌溉工程优秀的治水智慧，也让我们明白了祖先啊或者是老祖宗他们在有限的科技条件下是怎么样进行可持续灌溉发展，也提供给我们现代人一些历史经验和启示吧。 其实这个经验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依然还在使用，并且呢也在享它的福。我印象中呢，咱们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在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后就开始全国范围兴修水利，修了很多的工程。到现在为止呢，这些水利工程依然在我们的农业生产中还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事儿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空间站的事儿。现在呢，一提空间站，大家都会说咱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已经呢在轨运行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建设完毕。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对于空间站提出了新的想法，打算呢委托民间的航天企业开发空间站。具体的新闻我们了解一下。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日宣布，委托3家美国民间航天企业开发商用空间站，给予总计超过4亿美元资金支持。其中，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3亿美元，他们开发商用空间站轨道交，最多容纳10人，争取几年后发射升空，作为多用途空间商业园区，支持微重力研究和制造。设在德克萨斯州的纳诺拉克斯公司获得1.6亿美元，将同旅行者航天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同开发星辰实验室，计划2027年发射，功能包括生物实验室、植物种植实验室、物理学和材料研究实验室，以及一个公用工作平台。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1.256亿美元，计划建设模块化空间站，分为科学研究、旅游和工业实验等不同区域。 近年来，美国航天局越来越多地借助公司合作，让私人企业代替自己开发硬件，以期减少成本，并聚焦更远大的目标，包括在月球建造宇航员常驻考察站，准备火星载人探索任务等。 也就是说，未来很有可能等国际空间站退役以后，接下来呢，这些空间站呢都是私人的企业出钱，比如说 SpaceX 呀，埃隆马斯克出一笔钱呀，那个 Amazon 的杰夫贝索斯啊出一笔钱呀，没准那个什么微软的比尔盖茨出一笔钱呢，然后李维扬出一笔钱呢，然后哎，你再送我一张票啊，然后我就可以去你投资的空间站里去感受一下了，是吗？ 嗯，不送你票，我送票也送这个小圆这样好看的小姐姐票。 你先等， 谢谢小哥哥， 再说吧。 没事儿，我得攒钱呀。你看现在我每天不吃早点，一天能攒5块钱。然后你看这个建一空间站得多少钱啊？ 人家说4亿多美元吧， 4亿多美元。那我攒5块钱人民币。反正攒那么几年也够了吧，没准 上下5000年都不止。 对，没准，反正哎，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你攒这个钱，我估计连买去那个发射场的机票的钱都不够。 不，那没事儿，不就坐飞机嘛，咱可以走着去嘛，对吧？早点走，那么赶上了。这个是这样啊，就是你看以前这个所有的航天工程基本都是国家级别的这个机构才能够进行的，但是现在呢，已经都降到民用了。这说明什么问题？你让我觉着啊，就是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以前为什么只有国家，就是国家级别的单位才能弄？因为它这个东西需要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比如说都以前的这个发射一个火箭，光一火箭就好几亿、好几十亿。那个时候呢，民间资本也没有这么多。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的高科技呢，它属于一个机密。那民间的企业它也怎么说搞不到。像那个现在咱们有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已经是非常非常接地气了。那可能很多工厂都能造这个芯片，而且民用的东西它可能要比这个就是以前他们造的那些东西要怎么说呢，会更加经济化一点。因为我们大家都比如说都在用的这个芯片，我可能产量是好几亿颗，那比如要比它那个就产几颗的这个芯片呢，一下价值就是它的这个成本就下来了。 对，而且很多航天级的应用啊，比如说我过去在浙江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工厂是专门生产开关的，他们生产的开关呢就能给神舟飞船来提供。他们说那个开关的选择是几万个成品当中选一个，这个就是航天级的要求。 他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呀？ 就是他是这样的，那个开关的叫什么安全性还是可靠性要达到99.999999999%，好像是5个9还是6个9，反正一定要达到那个标准才可以。你少一个9，其实意味着未来一旦出现了问题，它的那个失败的几率或者说出事故的几率就会上升。 比如说这个太空舱里边那个马桶它一摁它开关坏了，它冲不了水了，是吗？ 还差不多吧，是这个意思。 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怎么知道这个开关它摁多少次会坏呢？你是要摁这么多次然后试它坏不坏吗？ 所以他们要从很多开关当中选嘛， 就挨 个 摁，然后摁哪个看最后哪个坏了， 选一批，然后从这一批当中找哪个材料最好啊，哪个呢经过的这个实验发现没有问题，然后才选出那么几个来，就是成本会非常非常的高。 不是那么挨个摁看哪个先坏是吗？ 对，就是你按完了之后开关也按坏了，然后你再装到宇宙飞船上去啊， 那 也不行。 那肯定不能啊，那不能把坏的给，那也是啊，要这么选他就不知道哪个是好的了。 OK， 说回来，就是在这个商业的领域，其实可以把这种方式呢更加的商业化，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的成本降低。 对，成本就降下来，这样呢，可能发射飞船就会更便宜。以后呢，可能这个发射飞船就跟啊打个这个出租车似的，然后我 给你叫个飞船， 对我手机一点，我打个这个宇宙飞的啊，噔噔噔一打，咣就过来了，然后通的一下打上去。呀，我选错地址了，我明明要去火星，我怎么跑到这个月球上来了？这怎么办呀？那 你投诉那个公司呗。 对，然后还能给我退钱，然后我再拼一个地是吧？ 哎，对，哎，如果未来有一天行的话，小袁，你想或者说你敢不敢坐这个宇宙飞船？ 我是很敢的，因为我真的是对这个太空啊和航天，有着无比的向往。对，据我了解啊，近年来美国的航天局也越来越多的借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公司合作的这种方式，让一些私人的企业来代替自己开发软件。比如说那个德克萨斯州有成立了一个星辰工作室，然后这样的话，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它可以减少这个硬件的成本，减 少硬件成本以后呢，也可以聚焦更远大的目标，包括探索下一步，将来比如说我敢不敢做这个呀，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包括航天技术是日新月异，现在的这种美国航天局这种借助公司合作的这种模式，也包括是在月球啊建造宇航员常驻考察站，准备火星载人探索任务，也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备，所以我们怀着这种美好的期待以和这种大胆的猜想，我是非常愿意进行尝试的。 我觉得未来啊，在商业化的这个推动之下，其实我们普通人呢进入太空，乘坐太空船进行一次环绕地球的旅行，我觉得在咱们此生应该能看得到。 对， 但是能不能做得起呢，还得看能够挣多少钱了吧。 没事，我先一天攒5块钱呢。 那我得多做点节目了。希望可以得到我们台的支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哎呦，这个得问问李文阳了啊。李文阳是研究动物嘛，喜欢动物。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个动物呢，它不是现生的啊，它是现炸的，哎，还是 现烤的， 现熟的，还是现在已经变成石头的。我们来说，智利恐龙上新了，尾巴不寻常。 英国科学期刊《自然》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研究人员3年前在智利发现的一种恐龙是新种类，尾巴独特且攻击力强。研究人员在介绍会上说，这种恐龙的尾巴覆盖7对骨板，可充作武器，完全不同于其他恐龙，它们可能靠摇摆尾巴进行自我防卫。研究人员2018年在出土大量化石的智利吉多山发现这种恐龙的化石，他们起初推断发现的是已知品种，直到研究其尾部后才认为它是新种类，可能代表甲龙的一个未知分支。据介绍，这种恐龙的化石形成于7200万年到7500万年前，可能属于一头成年恐龙，它是植食恐龙，体长约2米。 刚才我们说了，智利的恐龙又上新了，这里又发现了新的，哎，这能算新的恐龙吗？李伟阳， 算一种，可能是一个新的种吧。那么，但是不算一个新的类群，因为这个甲龙啊，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恐龙的类群。那么它实际上甲龙呢，它起源就是怎么说呀？它是在白垩纪比较兴盛的一个类群。 当时它在地球上数量种类很多吗？ 也不算太多，就是和其他恐龙比起来不算太多，但是它是非常有特点、有个性的一个恐龙，就是它一出来就让你过目不忘。 为什么呢？ 因为它像个铁王八。 铁王八， 没错，它的这个防御力可比王八大好多了。您一想王八才有多大，但是这个甲龙啊，一只就差不多跟犀牛那么大吧。 哦， 你就想 那不小了。 对啊，而且它主要就是全身啊，背部长的是这个骨板，那么就是一块一块的小的骨质的片，然后呢长在身上镶嵌上的，就是怎么说呀，如果说有一只恐龙想咬一口，那么可能就把牙给崩坏， 硌牙。 哎，对，也咬不动。而且有一些甲龙，它这个极其的坚固，就是脑袋上面都包满了这个骨板，然后眼睛上面、眼皮上面也都是这个骨质的这个结缔组织，然后让把眼一闭，然后它把那个腿一收，往地下一趴，哎，你就 谁都拿它没办法， 谁都奈何它不行了，除非是你把它给推动了，然后翻， 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掉个个。 但是呢，你看它的尾巴上有一大的这个骨锤，一般的甲就是一般的甲龙是有一个骨锤，咱们今天说的这种甲龙，它是在尾部两侧有一些骨板，这个骨板呢，它可能就是比较锋利，然后它把尾巴摆起来，哎，你可能有 的 骨头小龙侧面，我把你推倒，但是呢，我尾巴一摆，当就给你打一跟头， 哦， 哎，这就是起一个防御作用。所以说啊，这个甲龙就是恐龙里边防御力的天花板。 哎，这种恐龙，就我们按照现生的动物来说啊，好像防御能力很强的，往往它都是食草的，不吃肉的。我不知道甲龙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甲龙也是一种食草性的恐龙嘛。它或者说准确的说，它应该是叫植食性的恐龙。哎，因为恐龙时代在7000万年的时候已经出现草了，但是在更早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草这种东西。 对，你说的更严谨，我应该说它是吃植物的。 其实好多好多动物类群呢，都有这种，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叠甲，哎，就是我是有很厚重的铠甲。比如说啊，哺乳类动物里边，你知道了，刚才穿山甲， 对， 啊， 它身上就有这个 有 甲， 对 对，还有叫球鱿，是不是？ 球鱼， 啊，那叫球鱼是吗？ 对，它是一关节总目的， 啊、 也叫品齿类、 嗯、 啊，就是当然还有一类动物叫品嘴类啊，就是我、 啊、 品嘴类就是我这类的， 现生就这一只了吧？ 对对对，就这一头了、嗯、 啊。 然后呢，就是球鱼的有一种亲戚叫做雕齿兽， 嗯、 哎，它看起来就跟这甲龙特别特别像，就是整个一个大贝壳，然后把自己给盖住，尾巴上呢有的是。有大锤子，还有一种叫星尾兽，这个锤子上面还有好多大骨质的钉子，就跟一个流星锤似的。 哎，那你说他们会是甲龙的演化到今天的近亲吗？ 不是啊，他们属于哺乳动物，他们是我们的亲戚啊。 哦，有道理。其实关于恐龙，我发现我们家自从有了小朋友以后啊，我对于恐龙的知识也是渐长、嗯、首先我们家小朋友才三岁多，特别喜欢恐龙，没事就跟我说带我去恐龙馆啊，我要去看恐龙啊，他就特别喜欢看那种可高大的恐龙了，比如说在那个西直门那边的那个恐龙馆里面有那个棘鼻青岛龙。 哦，那个谁，咱们的老朋友 杨忠健院士吗？ 邢路达、 哦、 他们那儿对吧？ 对对对，杨忠健院士是咱们非常有名的一位研究恐龙的专家了。 对对对对， 哎，说到这个小朋友喜欢恐龙，小袁小的时候喜欢恐龙吗？ 我小时候对恐龙是抱着一种非常神秘和想要探索的这种心态。 嗯， 是因为小时候呢，我看过一部非常优秀的动画片，叫《蓝猫淘气三千问》，是、 嗯、我也爱看。 是吗？ 我 是 九零后，都爱看、这 个、那 个 时候你已经 是 青春期了。 九零后吗？ 我是零零后。 当时我大概是上二三年级、 嗯， 然后我和我表弟呢，每天写完作业就守在电视机前。他这部动画片，我当年只是看热闹，了解一些恐龙知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呢，它其实是一个能把恐龙知识和生态环境和脑洞大开思维融合的非常好的一部动画片。它主要是讲 一个科普节目， 它是科普加科幻。因为呢，就是恐龙咱们都知道，但是远古时期几亿年或者是对，几亿年前，嗯，但是它这部戏是蓝猫淘气，其实是两个小动物的代表。蓝猫是一只猫，淘气呢是一个狐狸。 哦， 对， 我一直以为是淘气是个形容词呢。 不是，这是两个 你看 动物 代沟出来了吧？我们九零后的事儿你不懂。 这两个动物呢、 嗯， 其实我现在来回忆，它其实就是动画片里的一种拟人化、 嗯。 这两个动物其实就相当于咱们平凡，但是带着求知和好奇的人类，是、 嗯、 算是比较平凡渺小，但是充满智慧的人类、 嗯。 这两个小动物呢，和菲菲、咖喱，就这四种不同的小动物，它代表着人类，它、 嗯、 们是。他们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呢，其实是现代，但是他们从现代来到了恐龙时代。在那个动画片里，把恐龙时代可以说模拟的惟妙惟肖。在那个地方，我才知道哦，原来恐龙还分各个时期，比如还有侏罗纪时期，侏罗纪时期还有一个叫异特龙，然后什么霸王龙，对，各种各样的龙呢。 霸王龙是白垩纪了。 白垩纪啊，对，它是通过不同的世纪，不同种类的恐龙，然后他们通过来到恐龙的时代来探索远古时代恐龙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期真的是一个多种多样恐龙称霸的年代，但是人类、 嗯、但是我要跟你说个 但是， 就很有可能你小的时候看的有关这个动画片当中的一些恐龙的知识，现在已经做了重要的修改了。 对， 因为近些年我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多的发现，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的咱们共同的好朋友邢立达先生，是吧？邢立达先生他发现恐龙有一些是有羽毛的， 嗯、 啊，还发了相关的论文。其实这些我估计在早年间的动画片里是没有的。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对于蓝猫淘气三千问是吧？ 嗯， 还有想要怀旧的话，可以自己来去找回来看一看啊。 嗯，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呢，我们来说的是仿生科技的应用。仿生蜘蛛网打造新型室温微芯片传感器，具体的内容我们听一下。 受自然界蜘蛛网启发，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研究人员将纳米技术和机器学习相结合，成功设计出一种可在室温下工作的极为精确的微芯片传感器——蛛网纳米机械谐振器。该设备属于迄今世界上最精确的传感器之一，在室温中与噪音隔绝的情况下，共振效果极好。而且，这一发明将使建造量子设备的成本大大降低，是量子技术和传感技术结合的典范。研究人员表示，蜘蛛网是很好的振动探测器，因为蜘蛛通过感知网内的振动来捕猎，而非风这样的外部因素。他们利用贝叶斯优化算法研究复杂的蜘蛛网， 并建立了计算机模型。令人惊讶的是，该算法从150种不同的蜘蛛网设计中提炼出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这一突破性成果发表在《先进材料》杂志上，对引力和暗物质研究以及量子互联网、导航和传感领域都有重大意义。 关于蜘蛛丝或者蜘蛛网，到现在为止，科学家们呢也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它的这个作用机理，或者说模拟的方式。比如我到最近这一两年还能够看到很多新闻说科学家们想尽办法模拟蜘蛛丝，但是还没有办法做到非常好的这个模拟。包括蜘蛛网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来对它进行一个更加完整的模拟，是这样吗？ 对，就是最开始啊，因为我也是小时候就看过这个相关蜘蛛网的或者说蜘蛛丝的这些科普性的东西，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蜘蛛网真的是好神奇。比如说我小时候就观察一个蜘蛛网那么细啊，就比头发丝儿还细，然后呢有一个大蜻蜓咣就撞到那蜘蛛网上，那蜻蜓那么大，就觉得这完全不成比例啊，但是一下就把它粘住了，然后蜻蜓越挣扎越紧，它就挣脱不开。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对于我来讲一根那么细的线，我可能一下就给弄断了，对不对啊？但是蜘蛛网它就弄不断，然后蜘蛛就过去把这蜻蜓给吃掉了。我就觉得这蜘蛛丝这东西太神奇了。然后呢我就尝试啊，就是把这个蜘蛛丝给收集起来。 嗯， 比如说有的时候家里发现那个小跳蛛啊或者什么蜘蛛，跳蛛有一种习惯啊，它特别可爱，然后它比如说在你的手上的时候，它一旦发觉到危险，它会往下跳。跳的同时呢，因为它怕底下万一特别高把自己摔着怎么办，它会拉一根丝儿，然后就 它真是怕把自己摔着吗？所以拉丝儿啊。 对啊，当然了，因为他不知道底下有什么或者底下有多高啊，万一底下是盆油锅怎么办呀，对吧？那蜘蛛可聪明了，可比那个某些主持人小朋友聪明多了。比如他跳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拽根绳儿。然后呢我就看这个特别好奇，我就说如果我要能把这蜘蛛丝给收集起来，万一我要能给做成一个特坚固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家着火的时候我把蜘蛛丝扔出去，然后我就顺着这个下去了，对不对？这个还很轻。 那你怎么收集啊？ 我的这蜘蛛它不是下去以后嘛，但是它觉得安全以后就会往上爬。 嗯， 我呢就是趁它跳下去的时候啊，我一直蹬这个蜘蛛丝，这样呢它就会以为这个线不够，然后一直分泌，然后我就蹬啊蹬啊蹬啊蹬了好长时间吧。那个我估计蜘蛛都 真的好累啊， 分泌不出来蜘蛛丝了，然后 都已经干瘪了 啊。然后那个蜘蛛丝缠到我的手上的时候，甚至我连肉眼我都看不见，然后我就想。如果我要实现我的这个想法，就为了做一个能从我们家楼上逃生的这个绳子，我这得多少蜘蛛啊，对不对啊？哎呀，想想就太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了。 你看少年时代的李维扬是不是特别可爱啊？ 现在也很可爱吧？ 这个，是这个干扰了或者涂炭了多少小动物。我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蜘蛛爬在它的网上它自己不会被粘住呢？ 首先啊是这样，就是蜘蛛在织网的时候啊，人家是很聪明的，不像你乱织，你知道吗？ 我也不会织啊。 它呀在织网的时候，我观察过蜘蛛织网，比如说在北京有一种特别常见的也特别大的叫做大腹圆蛛，它的个头很大，就是有1块钱的硬币那么大那个蜘蛛。 是吧，腿伸开吗？ 不，把腿团起来。 哦， 差不多就有那么大。然后它的网织起来以后，大个的网直径能有1米左右。 哟， 然后它在织网的时候啊，首先就是它会在一个比较就是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把这个屁股朝外，把这网就是蜘蛛丝往外分泌。这个时候蜘蛛丝啊就会顺着风，因为它特别轻嘛，就会被吹出来。然后吹出来以后呢，它可能会随机的搭到一个地方。这个时候蜘蛛只要发现这个蜘蛛丝搭到一个地方以后，它就会把蜘蛛丝收紧，然后呢顺着这就跟爬钢丝似的爬上去，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地方合适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它会再掉一根丝，形成3个点以后啊，它以这个3个固定点为这个支撑点，然后就开始搭建一个网，会有好几根，就是类似于咱们怎么说呢，造房子时候的那个承重结构的那个钢筋一样， 三角的那种。 对，然后还会，当然这个就是承重的那个是有好多根儿，然后呢它真正起这种有粘接作用的这个蜘蛛丝啊，和这些丝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种啊。 对，它实际上是能分泌好几种丝。那么还就是它在搭建完主结构以后，就开始一圈一圈一圈的拉这个网上的那个细丝。这个丝啊 就是特别黏的那种。 哎， 其实它在网上运动的时候，首先会避开这种就是专门为了捕食的这种带有粘液的丝。 也就是说，它自己实际上也可能会被粘住。 对，而且啊，蜘蛛它行走的时候，你像咱们走是用脚掌走，但是蜘蛛你仔细观察，尤其是大个的蜘蛛，它走路是点着脚尖，是用脚尖去走，而且它的脚尖是有好多的这个刚毛。而且尤其这种织网的蜘蛛，它这个刚毛往往是非常顺滑的，即便啊它粘，就是它不小心碰到了这些有粘液的丝，哎，它也能够很滑，啪一下就躲开了。当然啊，蜘蛛也有可能被自己的网给粘住， 那怎么办呢？ 那看看情况呗，因为有的蜘蛛啊，它会攻击别的蜘蛛，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粘到别的蜘蛛网上。这个我见过，就是有一只跳蛛，它去攻击一个上蛸，就是在我们家，这都是在我们家发现的。我就看那个， 你们家那么多种蜘蛛呢？ 其实大家家里都有蜘蛛，只不过你不关注而已。不信哪天我上你们家，我给你逮几只。 可别， 然后我就吓死了。 然后呢，那个跳蛛，其实跳蛛啊，它跳过去的时候，就是如果跳到那个上蛸的身上，就一下把它抓住了。但是呢，那只跳蛛可能就是有点眼神不太好。那俗话说有一种叫做二五眼儿，可能那个跳蛛就是这样。然后它嘣一下蹦过去，正好蹦到那个上蛸的网上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自己又被粘住了。结果那个上蛸过去就把它给吃掉了。我跟旁边，哎呀，这个很有意思啊。当时因为也是手机不那么普及，家里甚至连一个数码相机都没有，我也只能是看着。 你为什么不救那只跳蛛呢？ 这是一个 残忍， 这是一个自然选择行为，就是说 生物链吗？ 对，并不是说我们去推动它怎么怎么样，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选择。那么如果跳蛛不去吃那个上蛸，那它就饿死了。上蛸呢，如果捕到猎物， 就是食物链逻辑。 对，这是一个自然的行为，我们不应该干，就是我们不应该去干涉，我们只要在旁边静静的看着就好了。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到蜘蛛网就会手痒就给它捅破，就捅，就拿手去捅。 哎，你不会担心你捅那个蜘蛛丝的时候，蜘蛛会顺着丝儿来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猎物，然后再爬到你的手上来？ 哎呀，蜘蛛可聪明了， 没有想那么多，只觉得哎，这个秘密的挺有意思。 我经常会 感觉软软的， 会在夏天的晚上，比如说出去跑步啊，或者说走在密林中啊，我的脸上或者耳朵上突然会挂上蜘蛛丝。你们有过这种体验吗？ 有，我是糊了一张整张的蜘蛛网， 然后 我从来都没有过。 我挂上去之后，我就那个时候就特别难受，我就老感觉那个蜘蛛是不是顺着网就爬到我的身上来。然后我就开始各种 胡弄头啊， 然 后就在身上打来打去啊， 全到你的头发上了， 感觉好痒。 对，我就要问你个问题，是当我真的迎面撞上一个蜘蛛网或者挂上几根蜘蛛丝，我会把蜘蛛一块挂到我的身上来吗？ 大概率的情况下不会，因为蜘蛛如果感到就是感受的，它会根据这个蜘蛛网的震动，不同的震动啊，感受到这个网上掉的是什么。就好比我们看，比如说飞过来一个小虫子，我可能哎一手就给它抓着，你要飞过来一个砖头，你肯定第一反应是躲开。当然啊，也有躲不开的时候。所以呢，这个蜘蛛啊也有这种情况，它可能当时打个盹啊，或者看哟这黑乎乎的是什么东西，很好奇啊，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我咣就撞到你脸上，有这种可能。但是呢，大多数蜘蛛没有那么傻。 好，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和蜘蛛有关的话题，最后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很甜蜜，加拿大释放了枫糖浆战略储备。 高油价近日迫使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邻国加拿大则释放有液体黄金支撑的枫糖浆战略储备，以缓解供不应求。加拿大魁北克枫糖浆制造商协会宣布，将释放大约5000万磅，约合2.3万吨枫糖浆战略储备，相当于总储备量的一半。魁北克枫糖浆产量占全球产量近70%，美国是枫糖浆最大客户。数据显示，由于今年产量赶不上全球需求增加，枫糖浆价格上涨21%。枫糖浆由枫树枝叶制成，按照传统生产方式，人们把金属嵌入枫树树干以获取枫树枝叶。现在人们通常用塑料管和真空装置组成的系统收集枝叶，然后提炼成糖浆。不过只有在特定天气条件下才能收集枫糖浆。加拿大今年春季短暂且温暖，致使枫糖浆产量异常低。相关管理人员表示，目前难以预测枫糖浆明年产量。魁北克枫糖浆制造商协会将再开发700万棵枫树，以补充枫糖浆库存，从而确保满足明年需求。 问问你们两个人，你们喝过枫糖浆吗？ 喝过， 好喝吧？ 还行吧，不能说特别好。 我没喝过，这东西是类似蜂蜜吗？ 嗯，不是， 不是。我给你科普一下。 你干脆直接买一瓶送给人家得了。 我们家有一个蜂王浆，他们是一个东西。 不是，那一会儿我给你买一瓶去啊。那你把你地址告诉我，直接快递到你家。 你得给人家买真货啊， 是啊， 得那是200块钱10毫升起的那种啊。 那么贵的？ 那当然了。 这个正儿八经的枫糖浆很贵的， 我买都两毛多一瓶。 那你那个是糖水吧？ 不知道。 你先跟小袁说说什么是枫糖浆。 首先啊，枫糖浆就是从枫树里边，而就是有一些枫树它的那个树枝会是甜的，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它收集起来，往上边比如说把它树皮割破，它就会流出来啊。那其实有好多树它的这个流出的汁液都是甜的，比如说在咱们像栗树啊，还有一些桦树啊，那么其实好多昆虫就特别喜欢吃这，比如说在北京，那么我们在七月份到八月份的时候就看到一种脸上长了大夹子的锹甲，他们就特别喜欢吃这个树上流出来那个汁液。 哎，那个桃胶，桃树上的桃胶也是这个东西吗？ 不太一样，桃胶没有那么甜。然后呢，就是好多人就发现了，比如像桦树啊，还有这个枫树啊，它的那个糖，就是这里边的糖含量比较高，就把它呢收集起来，收集起来再经过这个提纯啊，还有就是把它里边水分减少一下，这样就会更甜，那么把它就当成糖来使用。因为在古代啊，这个甜味是非常非常昂贵的，那么在以前是大家都不会炼糖的时候，那么像这些蜂蜜啊，或者枫糖浆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什么甜菜汤啊，这些就是做甜菜的那些东西，它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是你吃不起啊？为什么？ 一般老百姓肯定吃不起。 对，只有贵族享受得起。后来呢，是随着这个，比如说提取蔗糖啊，炼就是 包括种甜菜。 对，然后这些水平提高了以后，那么我们才能享受到糖，因为这个甜味真的是，可以说是人对于我们人特别特别诱惑的一种味道。 所以呢，在加拿大那边呢，他们之所以有这个习惯，就是早些年啊，它那个纬度不适合种甜菜，也更种不了甘蔗，他们发现哎，这个枫树里面的糖倒还不错， 对， 于是就把这个习惯沿袭下来了。 哎， 枫糖浆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就有点那个焦糖的那个感觉。 哎，对，没错， 跟那个味道比较像。 其实咱们中国也有就是类似的东西，比如在东北好多地方它有那白桦汁，白桦汁的汽水其实也可以尝尝。 哎，我都没喝过。 哎，哪天我给你快递到家去。 说好了 啊， 大家都听着呢。 那其实椰子汁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同样的道理。咱们再来说这蜂王浆是什么。蜂蜜啊，是这个小蜜蜂嗡的那个，然后它呢非常勤劳啊，就是从这个花里边采集出来，就花为了它们，就是为了这些蜜源昆，就是传粉的昆虫去传粉，那么给它一点好东西，就是这个蜂花蜜，然后里边也是含有非常高的糖，蜜蜂就把它采出来，然后运到蜂巢里边统一的给它储存，然后呢这个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又成为了蜂蜜。蜂王浆是这个工蜂分泌出来的一怎么说一点液体，那么它也会把蜂王浆储存起来。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蜜蜂啊，它是有一只蜂王，这个蜂王它呢是产卵的，其他的蜜蜂都不产卵。然后呢它产的卵以后啊，就是怎么说呢，未来的蜂王，也就是说它每年会有一个繁殖季，会有一些有繁殖能力的蜜蜂然后出来去繁衍它的种群，那么所有的蜂王浆都是给这个未来的蜂王吃的。而普通的蜜蜂啊，只有它在最开始孵化的那几天可以吃一点蜂王浆，之后啊就是吃蜂蜜，那么它们长出来以后可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工蜂，它们的寿命长短是差很多的。像工蜂的话，最长最长的越冬的工蜂可能也就是活6到7个月吧，但是蜂王能够活好几年。 哎呀，你看这个蜜蜂的世界，有一些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啊，终生都不得更改。 对， 这个自然界的残酷真的是会超出我们的想象。那么刚才呢，我们在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了几则非常有趣的科学新闻。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科普作家李维扬，以及呢我们新近加入节目的新闻观察员袁硕。再次感谢二位的做客，谢谢。 谢谢大家。 好，大家再见， 拜拜。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还可以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心能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忙碌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